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喂，大家好啊，又是讲古邦的时间。咁啊，讲古邦就呢集。我都熟唔熟？第一集呢啲我估我哋有，我估我哋應該有六七集啊嘅傳播啊，大家試下。OK， 咁啊呢一集又講咩好咧？ 講下啲共產黨啦。 講我哋共產黨，又講共產黨啦。 但係講共產黨今次有啲嘢唔係講話佢哋嗰啲理論上面嘅嘢喎。 因為共產黨有好多嘢講嘅。 係共產黨本身啲人嘅思維係點樣？ 共產黨係點諗嘢嘅咧？ 係啊，或者共產黨呢個機器係點諗嘢嘅？ 嗯哼， 係啦。佢所謂機器點諗嘢嘅意思好古怪嘅喎。 是 有些人說共產黨都不是人來的嘛、哎、你說得對 Exactly 他不是人， 共產黨是個黨不是人， 是一個機器來的嘛， 是 但這個機器利用了很多次不同不 是利用了人和人的鬥爭出來的結果之後那個結果更有勝利者的那個世界，是不是咁勝利者嗰個就係利用佢嘅意志就係黨嘅意志啊嘛，個問題喺依度，所以好好笑噶你諗下，係啊，嗱你諗下，首先嚟講，你共產黨咧係一個非常組織嚴密嘅政黨嚟噶嘛，係啊，佢組織非常嚴密， 係， 佢個嚴密咧係基本上咧，如果你係黨員咧，基本上乜嘢都管你嘅，係。所以咧，佢有黨，佢有生活會啊， 開團契咁樣， 開團契咁樣噶嘛，係啊，佢哋用個組織嚟揸緊你哋啲人嘅思維啊嘛，佢哋個思維乜嘢係真理咧？ 咩真理咧？ 嗱，好簡單，我哋呢個世界真理越辯越明啊， 係 你搞錯啦，共產黨嘅世界 係鬥 Q 贏你就明啦， 係啦，鬥 Q 贏你就明噶啦， 係 啦。所以其實去到最後咧，就係咧喺嗰個係喺呢個喺呢個優喺呢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嘅黨裏邊咧，你一兩個，你一兩個走向，一係咧，你戇戇居居，黨話乜你又話乜，應聲蟲，一係你又鬥 Q 贏人哋，你鬥 Q 贏人哋嘅話咧，咁啊你可以話俾你可以控制個黨話乜就乜，係啦。佢咁樣生存嘅，咁某程度上喺呢個野生喺呢個嘢喺呢個叢林嘅法則裏面係真係嘅噃。 但係佢但係咁喎，即係咁令到其實就喺共產黨嘅天下裏面咧，喺即係我成日話喺橫荒世界或者喺生死存亡嘅時候咧，有時你唔到你唔歸邊，但係即係共產黨嘅咁嘅思考藝術裏面咧，你就令到啲人咧。好像無時無刻都是一個緊急狀態裏面咁， 係啱。 即係你喺裏面，你唔可以有自我噶嘛？ 唔可以有自我。 我可唔可以兩邊都唔企咧？哦，原來唔得嘅。 唔得嘅，因為你有立場，一定要有立場。 係啦， 嗯， 全部都要申報立場嚇。 係啊， 好似五一六清黨咁樣。 如果唔係啊，佢哋班人啊就唔會啊咁個組織咁 Q 嚴密啦。就係、是、因為佢覺得佢要個黨嘅機器要覺得你忠誠可信啊嘛，唔可以唔跟隨黨走啊嘛。係啊，個黨係咁樣啊嘛。仲有啊個黨啊，如果佢哋因為地下黨嚟噶嘛，地下黨係直線聯繫噶嘛。就算而家你成個黨組都係咁樣噶。 嗯， 黨組都係咁樣噶噃。等你開埋呢個生活會，個生活會就係話俾你聽乜嘢，就係、是。講話俾你聽乜嘢係正確，乜嘢係唔正確，冇灰嘅，係啦，只有黑同白嘅啫。 即係就好似我哋成日有啲人講話，你反對某某決定，你就即係反對一國兩制。 係啦， 即係原一國兩制咧，其實係講嘅啫，都係阿爺講曬嘅啫。那個兩制係 去到邊 口號嚟嘅啫， 去到邊度 係 佢講。呢個係政治問題， 係佢中意嘅時候咧，兩制唔包嗰樣嘢又得， 係啦。 佢中意使兩制包嗰樣又得， 係啦。唔係因為喺佢哋嘅立場，喺佢哋立場裏邊，呢個係黨嘅決定，係啊。因為黨係帶領歷史啊嘛，係啊。共產黨成日都講噶啦，黨係帶領歷史啊嘛，所以佢偉大光明正確啊嘛，係啊。佢唔會有錯噶嘛， 係 錯係唔係佢錯係你錯噶嘛， 嗯 係啊，因為就算全世界共產黨都係如此， 係 啊。好好笑的， 嗯哼嗯哼， 係啊， 咁但係咧，佢哋啲黨組織咧，黨組織咧，其實咧，成個黨組織咧，講嚟講去咧，佢要求個人好忠誠個黨，證明咗一樣嘢，就係佢自己人都唔信自己啊。 嗯，點樣樣咧？即係佢成日都驚人滲透。 係啦。因為佢自己地下黨啊嘛， 即係其實佢係咪即其實呢個係咪都係民即係咪呢個國民黨種下嘅禍咧？係成日經常迫害共產黨，逼到共產黨黐埋線。 唔係搞錯咗啦！ 但其實共產黨本身係咁嘅咧， 一個人當佢自己做呢樣嘢啊嘛，佢自己係滲透人嘅專家啊嘛， 係 佢神又防人滲透啊嘛。 OK， 明白啦。 即係佢自己以前做賊嘅， 係 跟之後咧，佢日日就驚人哋咧。佢發達之後咧，就日日 驚人哋嚟抽嗰啲嘢， 係啊，日日就有賊， 係， 就硬係驚有賊， 明白， 係啦，心魔嚟嘅， 係， 全部係心魔， 係，咁呢個都係共產黨嘅，其實睇嚟都係佢嘅點講咧，都係佢嘅咩咧，本質之一喎，因為你哋蘇聯共產黨都係咁嘅死本， 係啊，所有共產黨係死本㗎，係啊，佢哋唔信啊嘛，左手唔信右手啊嘛，佢自己都唔信嘅， 係， 佢自己人啊就係、是、啊。他自己人的不信程度就是要你班友仔基本上個個互相監察，他一個黨組織這麼嚴密，是和一定是上下這樣，就是怕你有人出蠱惑，出蠱惑害Q他的黨，是啊，害Q他的黨，所以變了來說，你也看到很多所謂以前那些黨很多就是所謂告密的事發生的，是啊，所以他又指責他反港反國反乜反物的，所以為什麼那麼易可以激起到那麼多在歷史上面 的政治鬥爭，例如三反五反，例如文革，都是如此，是啊，他激起人這些的劣根性嘛，還有那種不安的感覺嘛，是啊，咁去睇清佢哋嘅，咁利用嗰個機器去利用呢啲咁嘅大型嘅群眾運動，去睇清楚邊啲係人民，邊啲唔係人民啦，或者係邊啲係黨員，邊啲係扮黨員啊嘛， 邊啲其實係蘇修， 係啦， 邊啲其實係地庫反壞右， 係啦， 黑五類嚟嘅， 係啦，嗰啲咁嘅事啊嘛，反黨最即係呢啲嘢係， 嗱 到今日佢哋都係咁嘅。到今日左手又係唔信右手噶，成個黨唔團結噶， 即係佢梗係即係點講？即係條共產黨員裏邊咧，有七員可能有九成人原來都唔係共產主義嘅。 佢組織係團結， 係， 但係佢入邊組織裏邊各人嘅鬥爭就唔團結。如果唔係，我哋今日睇唔到什麼雜派啊，什麼光派嘅事咧？ 嗯嗯嗯， 係咪先？ 咁其實佢哋信乜嘢咧？ 咩啊？ 即係佢哋乜嘢？跟住佢哋乜人都唔信啊嘛。咁佢信咩咧？ 一樣 信咩咧？ 權力。 OK， 即係總之我有權力大嬌大嘅， 係啦，因為佢係優生學嚟嘅，佢係基本上係一個物競天擇嘅世界啊嘛。如果物競天擇嘅世界，係咯，咁即係簡單嚟講，只有信一樣嘢，就係、 是、你生存你就贏， 係啦，你生存就贏， 同埋我鬥嬌死你就你要輸， 係啦係啦，零和遊戲嚟噶嘛， 嗯嗯， 係啊，到今天仍然相信啊，就算你睇見佢外交上面都係咁嘅如此嘅， 係。 是啊，都是如此的，他們沒想過怎樣找好找大著，大家一起找著數的，你看看南海就知道了，是啊，你有眼睇的，好像香港那樣，香港搞政改，他最不信都不是你民主派，他最不信，是建制裡面的人，你看出的，他不信的，他怕死你呢，就是呢嗰班有夾埋民主派夾埋外國勢力嚟玩翻佢轉頭嘅， 即係最得閒到一樣嘢咧。 係啊， 佢有冇可能俾一個民建聯嘅人做特首咧？ 唔可能， 係唔可能噶嘛。 係咯係咯，因為佢自己都驚。 係啦，佢驚民建聯咧會喺香港搞搞震反佢。 係啦，為咗選票搞佢。 嗯， 所以嗰陣當乜 Q 嘢都唔信，咁點搞？ 係， 我真係乜 Q 嘢都唔信，我連宗教又唔信，乜 Q 嘢都唔信。 係。 係啊， 其實共產主義本身就係一種宗教咧。 佢利用咧就係利用組織呢一種嘅鬥爭咧，呢一種嘅不斷去淘汰等等咧、就去咧維持咧黨所有。點解黨有個真理？個真理就係嗰度，而唔係真係道理上面嘅真理。好簡單，你信教信耶穌，本聖經係真理，但共產黨嘅真理唔係本聖經， 唔係本共產主義，本人嗰種嘢我係講嘅。 嗯 佢嘅真理就係邊個有權就邊個個權力喺嗰個競爭裏面大嘅就係真理。 嗯哼， 係啦。 咁但係咁喎，佢喺個權鬥裏面又會用好多又會講好多疑似道理嘅嘢嘅，即係佢用口講啊，講一堆完全係歪理嘅嘢。 係啊。跟住一當咧，佢對如果佢有一個權力之後咧，當所有同佢唔同嘅人咧，佢就喺政治上咧，就話你錯， 係， 就界定咗你錯先， 嗯， 係啦。跟住然之後咧，就咧，如果毛澤有如果蘇共嚟講咧，仲用肉體上嚟毀消滅你， 係。 如果係老毛嘅招數咧， 精神上毀滅你， 精神上毀滅你， 係， 仲高明， 係， 嗯，精神上毀滅你。 嗯， 搞到你都以为自己是真，是真系啊，系真啊，系真系错一样， 系斗到你傻咗个人， 系啦，系用精神上嚟毁灭你， 系 系啊，所以系唔同嘅， 嗯， 啲脑冇发明嘅呢啲，系啊，所以好奇怪噶，所以佢哋呢个唔信，即系而家你去到都翻嚟个香港政改，佢系完全唔信嘅表现， 嗯嗯嗯， 系啊，讲到最惊啊，讲到最惊，而家佢有所，但佢当然。黨內的人自己都不相信大家， 嗯嗯嗯、 對黨外的人更加不會相信啦。 係， 你香港啲建制， 嗯， 唔好同我講，你成日講要愛國愛港， 嗯、 因為港人黨好信你啊， 係， 港人一啲都唔信你， 係， 港人黨冇所謂㗎，當買一個 box 啫咩， 嗯哼， 俾著數你有好處， 係， 係啦， 即係嗰啲係次要敵人嚟嘅， 係啊，啲次要敵人。 系啦，咁啲主要敵人咧就要聯合嗰啲主要敵人打擊啲次要敵人。 其實應該咁講，嚴格上成個香港都唔相信。 係， 嗯， 咁佢就咁緊張要領翻，要收翻香港。 咩啊？呢、這個就是民族主義嘅體現嚟噶嘛。 不過咁，我成日講一樣嘢。 民族復興嘅體現嚟噶嘛。 不過咁，我成日講一樣嘢。其實即係呢個嘅共產黨嘅思考嘅點講咧？即係嗰個思考嘅。都係基本上都係精神分裂嘅啦。 精神分裂症啊！ 即係佢一方面咧，佢又乜嘢都唔信。 嗯。 即係佢又要佢即係因為佢又信社會主義，唔信資本主義啊。 係啊。 啊！偏偏佢要搞資本主義啊。 係啊。 即係佢基本上都係黐線嘅咧。 我搞資本主義係因為鄧小平啫嘛。 係冇錯。 係啊，其實如果唔係鄧小平，佢都唔會搞資本主義添。 冇錯，係。 係啊。 咁意思就話，其實共產黨咧。即係佢講佢信嗰啲嘢都係唔信，都係唔使聽嘅，可能都係唔信嗰啲嘢。 嗱，你要記住，佢咧永遠講嘅嘢咧，佢嘅論述係多多嘅。 係。 但論述多多，你唔好睇佢嘅論述，你睇論述聽下好啦。 嗯哼嗯嗯。 聽下好啦，仲要逐句自測喎。 係。 你冇睇一篇文咁去諗喎。 嗯。 逐句測。 係。 佢講啲一定要逐句測。係。人人都係㗎，睇蘇聯共產黨都係如此。 係。 一定要逐句測。 係。 佢逐句察之餘咧，就係、是、咧你要明白咧，佢逐句察之餘，你要睇佢個行為做啲乜嘢，係一樣噶。你要睇下行為做啲乜嘢，佢又想佢，你又知，你又搞多明白佢想點啊？個姿態係點樣？係啊，廣東入邊啲人啊，個個玩文字高手嚟嘅。 係啊， 佢將啲文字可以玩來玩去嘅、嗯。你要用文字，跟住再諗下佢嘅行為，去配合成件事嘅真相。 嗯哼， 佢唔似外國啲地方咁咧，或者好似喺俄羅斯嗰啲國家咧，你睇佢做嗰啲啊，當係真噶啦。佢講乜嘢你唔 Q 理佢。 嗯， 鬼佬又係嘅，鬼佬國家你唔使理佢講乜嘢噶。係啊，你要咁睇啊，喺共產黨咧，一定咧就係、是、咧要咧，你睇完個文字之後，配合嗰啲行動。 嗯， 要睇下佢文字係點樣去演繹。 嗯， 咁先得嘅。 O K。 係啊，佢可以咧，佢可以將文字咧。佢因為佢可以將佢講呢一樣喺文字上面嗰樣嘢，可以演繹到唔同嘅故事，咁你就明啦。 係， 你就明啦，點解啦？所以咧係要估嘅。 嗯， 因為佢同一樣嘢，有啲人講咗先做，有啲人做咗先，有啲人就寫咗先講，寫咗先做， 係 正常嘅。 係， 但係咧，講緊講咧，係寫咗之後咧，你唔 Q 知佢點做。 嗯哼， 佢做 Q 咗之後，你唔知 Q， 唔知 Q 佢點寫。 嗯、 你要咁樣諗嘅，所以一定要兩樣配合嘅、不能單獨睇一樣嘢， 嗯 好奇怪，好奇怪，所以咧，我哋嗰次咧，即係我哋上星期講咧，點解我一睇落去咧，就知道咧，嗰三個嘢咧，走落嚟咧，走嚟深圳見翻泛民咧， 嗯 我哋知道點解咧，此眼實怨，我哋睇咗幾句説話。 就開始明白。 嗯， 有啲咧就話，就其實就係咧，係、哎、佢講到立場好硬，佢個個得啱啊，你講得啱，呢、這個啱，我都贊成嘅。 嗯， 但咧佢就即係話俾你聽啊，今次唔過唔緊要， 嗯哼， 第日有偈傾啊。咁樣嘅， 佢而家就但係即係講翻呢個京官。官三文組啦，即係有一個唔係京官啦，張曉明係京官，即係講翻呢個，即係各位聽眾，我哋講緊五月尾咧，呢啲泛民啊走上深圳俾人訓話嗰鑊啊， 係啊係啊， 有幾個啦嚇，我唔知啊，可能呢一集出街嘅時候已經政改過咗、嗯，或者唔過都未定噶啦，即係總之我哋引用翻當時嘅時空嚟講翻，嗰三條友咧，即係我哋係覺得。即當然呢個時候你聽翻咧就應該最好噶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就驗證下我哋講得啱唔啱啦。即我諗嚟可能錯我都未定噶。即總之係咁樣樣，嗰三條友咧，佢講落嚟其實猛咁俾啲空子你轉。不過咁喎，其實講翻出嚟，其實亦都係反映咗其實佢可能係其實處於一個咩嘢嘅階段咧？其實處於一個叫做我覺得其實即佢嗰個策略可能有改變。 係， 佢其實係講緊咩咧？佢由頭到尾都係向呢個温和泛民招手啊嘛。 係， 但係咁啊，佢唔係從個制度上讓步喎。 唔係喎， 佢個台底又讓步俾你。 喺台底度讓步俾你 咯。嗱，你咧個制度上咧就麻煩你唔好反我啦。 嗯。 不過咁我靜靜喺嗰啲著數俾你。啲愛國愛港嘅民主派人士咧，即係咁應該咁講，某啲嘅民主派人士咧，我都認同佢係愛國愛港嘅。 係啦。 即係其實佢係用呢一種方法，即係係氹住一班就係恨做官恨到傻咗嘅人啊嘛。 係啊， 即係當然啦，即係啲好堅定嘅人咧，就會被打成呢個嘅泛民中嘅死硬派啦。 對， 因為死硬派真係死硬噶啦嚇，又肯定冇得選噶啦。 係啊，即係選擇收唔收住佢啦。 係啦。 咁再講香港人都明白嘅，香港人醒目嘅。 香港人唔會選佢哋。 係唔會選佢哋嘅。 想屎咩？ 係啊。即係唔會選長毛㗎，即係長毛佢憎共產黨嘅程度係因為覺得共產黨叛徒啫嘛，係啊，喺佢哋喺個 logic 嚟講，佢如果喺個托派嚟講，一定會而喺中國共產黨嚟叛徒啦。 唔係，香港都好醒嘅，選立法會議員就會選長毛，又選特首唔會選長毛。 係啊，香港好醒㗎嘛呢啲嘢。咁但係咧，亦都反映咗佢哋咧係咧都頭先所講啦，完全都唔信人嘅，唔信左手，亦都唔信右手嘅。係啊，其實應該咁講，成個香港都唔 Q 信。 咁但係咁，佢又會信一啲港英粵業喎，係冇得揀嘅時候。 冇得揀啊嘛！佢香港冇得揀啊嘛！香港佢要係佢有一樣嘢要同國際交代嘅，就係、是、港人治港，所謂嘅一國兩制。 所以佢而家就係揾一啲其實係、 嗯、 即係由梁振英呢代開始啦。 嗱，你老實實 啊， 佢如果而家你再俾佢揀。他恨不得啊，派個黨委書記下來， 當然啦， 他現在恨不得是這樣 的。喂，現在梁振英連埋張曉明，其實基本上一個這樣的配合，喂，他的組合基本上 是等同 於你黨委的了。 梁振英他都不信， 那不要緊的，其實深圳市委是不是共產黨定信先？ 哎，又不同，他信的程度會多一點， 因為始終是自己， 他是黨員來的嘛， 始終是自己提拔出來的。 喂，個個一定要在共青團出身，你數得到的， 思想純正， 他一定出共青團，共青團再上，共青團再上出團之後做初級幹部，初級幹部可以做員長、村長，或者縣委、村委，跟慢慢臨上去。喂，點計梁振英都不是這樣的人啦、 啊、那不是，那香港沒有這個名字嘛， 他恨不得啊，連這個位置啊都是黨員做啊，你真是啊。 但咁我黨員佢又有時會清算啲黨員， 咁清算黨員係清算黨員啦，我最拉 Q 咗係我黨嘅事啊，呢個係黨嘅問題， 要雙規兼雙開嘅喎， 係要黨嘅問題，呢個係 要終身剝奪政治權利， 係啦，你要記住黨嘅問題同埋國家嘅問題係兩個層面嚟嘅嚇， 係 黨咧係可以點 Q 樣對付你都得㗎嚇，如果你係黨員，起碼佢有呢一樣嘢有渣拿啊嘛，老老實實有一日。梁振英起飛腳，假設， 嗯 ，OK， 真係做咗外國勢力， 真係好似頭先佢講做咗外國勢力啦， 係啦，真係原來佢真係 UGL 嘅間諜嚟嘅，澳洲間諜嚟嘅，原來呢個， 佢點 Q 樣對付梁振英？佢可以用黨嘅方法去對付梁振英，得唔得？唔得，非常麻煩，非常困難，最多都係唯一害佢嘅方法，就係咧。就是利用其他人在外面的證據來害他，唯一是這樣。大佬，如果他是黨員， 你諗下點對付佢？你睇下而家落馬嗰啲官員， 要規定時間、規定地點交代問題。 係啦， 要需要開除你黨籍，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即係移送司法機關。 移送司法機關 係咪啊？完全唔同噶，所以咪話咯。At the end，其實佢係完全，你覺得你表面上好似睇落好信佢咁， 係， 其實佢連佢都唔信， 係， 唔信， 嗯。 只是覺得是擺 Q 了在地圖先嘅啫，起碼他一樣已經不信他啦。起碼他出面嗰啲所謂的蘇州市啊，佢喺佢眼中啊，喺某些人眼中啊，我覺得他是冇如實交代的，你表面上看落就係好似啱咁啊，係冇如實交代的，就是呢個就係問題啦。所以講得多咧，如果你而家你問他咧，如果你問阿習近平咧。他望咧香港咧係要係佢自己派個市委書記、派個市長落嚟，所有嗰啲省人個好似個立法會變咗省人大一樣， 係啊， 咁先佢先會信嘅。 其實佢想啊， 佢想啊，咁先會信嘅。不過唔得咋，講多明知唔得嘅咋，講多因為依家因為始終香港咧係要同國際交代啊。在他的形象工程那裡 要利用香港來做事啊。 如果這樣呢，即是這個當習大大覺得這個中國夢已經很夢下了，即是他會即是這樣，他會不會索性就是算數了，我們不需要向國際交代，就用我們中國有中國特色的方法做事呢？ 不得，因為這樣會嚇怕一些人。 嚇怕誰呢？ 嚇怕其他的國家，還有太多外國的利益連在這裡。講真啦，當我哋成日講外國勢力嘅時候啊，其實啊喺香港啊就包含咗好多外國嘅利益喺度啊。 咁到譬如話，即係習大大講緊中國夢得好，即係夢成嘅時候，夢已經成真嘅時候，佢咪就可以咁做咯。 可以嘅，不過應該睇唔到噶啦，係唔可能嘅。佢都越講越縮啦。 係。 喂，以前啊就建立共產社會。跟住又整下整下就建立小康社會。整下整下仲 Q 好笑，得個夢。 嗯， 係咪越講越縮啊？ 其實又唔係嘅，即係中國夢啊，好明顯大好曬，好大嘅，不過方向唔同咗啫。 但係個問題好 specific 噶嘛，嗱，共產主義社會好 specific 啦，係咪？係。小康社會都好 specific 啊。係。係啊。但是去到中國夢，什麼叫中國夢啊？ 不是，為什麼中國夢我反而明白他說什麼？中國夢其實就是要即是建構了一 種叫做即是用簡單來說就是什麼呢？中國人在國際地位上很翹有面，因為他就覺得什麼呢？勁過了美國人，勁過了英國人樣。 但美國夢是有內涵的，你要小心啊。美國夢和中國夢有點不同，美國夢反而有內涵啊。美國夢是有很多前提在這裡的，但中國夢是沒有前提的。 那你中國夢你需要什麼前提？或者美國夢有什麼前提中國夢沒有？ 所謂永遠啊，當美國總統說啊 去追尋你的美國夢的時候，他們有幾個價值嘛，人權、自由、蘇科平等，這些價值在這裡嘛，他的國家是體現這些東西嘛，還有國家的強大，軍事經濟上面的強大， 這些不是除了人權、民主、自由是不多國之外，其實其他東西中國夢是有的。 是啊， 至於中國夢的主體就是在於什麼呢？中國呢要成為世界的霸權至少之一。 嗯，你可以這樣說的，不過就說內涵裡面是少了很多，是只有兩樣東西，個內涵沒有美國夢那麼豐富的。 咁我個人梗係知啦， 美國夢係豐富好多嘅。 但係其實美國夢，因為咁講，就算美國之所以強大，其實民主人權自由對民主人權自由嘅目嘅向往，其實係 contribute to 一個點解咁 robust 嘅一個國家經濟發展， 嗯， 係即係係一樣好重要嘅嘢嚟噶嘛。即係我就係講話，我之前同我老豆就傾偈，即係大家即係我老豆咧。就係愛國分子嚟嘅，雖然我成日 claim 自己咧，其實唔擁護共產黨，但係咁講，邊個鬧共產黨咧？佢係跳起咁滯嘅。 嗱，講真，嗱又調翻轉講，其實共產黨佢哋唔信人嘅程度咧， 唔係，我想講呢樣嘢先， 即係其實佢都覺得佢都好覺得一樣嘢。誒，而家中國做咩咧？嗱，就 GDP 又全世界排第二啦。佢覺得 少第一， 第一又點啫？第一又點先？唔係中國以中國人嘅嗰個人口數目啊，你唔排第一，你應該覺得羞恥啦。 係唔應該 係？你唔排第一應該係羞恥，但係你人口係美國嘅兩倍有突啊。 嗯。 咁第一個問題，我都仲係想細問佢就係、是。而家當今世上最 groundbreaking 的科技發展，全部喺邊度發生？全部喺美國發生。 美國發生。 對唔住。 或者蘇，或者喺俄羅斯發生。 日本啦。 係咯，俄羅斯、日本。 誒，俄羅斯嗰啲我覺得已經冇噶啦。 唔係，俄羅斯嗰啲咧，好奇怪㗎。嚇， 點樣樣？ 佢有啲嘢咧，其實係有嘅。 例如咩咧？ 俄羅斯咧，即係咧，而家佢做嗰啲嘢好奇怪嘅。 嚇！ 俄羅斯做的事呢，因為以前蘇聯的基礎上面呢，它是繼續有進步的。不過俄羅斯這班友呢，我Q跟你說， 那最高根本最好原來找到外星人了，最好 不是，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做什麼，但是呢，俄羅斯是一個，你要記住，你要看俄羅斯，看俄羅斯的事呢，你要相信一樣，我們永遠呢看到他呢，一個叫做，其實他反而是一個，我覺得現在反而他是似一個光榮孤立的地方，他不需要向你交代任何事，他不需要打到說自己，說自己是強國，但是他可能但他的行為，他要拿他失涉及國家利益的行為的時候， 他就砰砰聲， 他動了你，你有去扶嗎？ 嗯， 現在你烏克蘭都沒有叫他扶， 基本上就是一個最大的爛仔國家， 最大爛仔國家，唔係佢係佢獨立獨行啊，嗰度麻煩啊嘛，佢唔需要同你國際所有社會合作，佢可以當你死。 但係咁喎，佢經濟命脈就係靠賣氣俾歐洲喎。 係啊，但係佢咪同你鬥埋咯，磨爛隻咯。而家佢同你磨緊爛隻㗎，你睇到㗎。 你死先，我死先啦。係 啊， 鬥長命。 係啦，俄羅斯就有啲咁嘅事發生啦。 但係咁，所以我知道咩咧？俄羅斯一定短命喎，歐洲。 咁你自己睇下咯，即係嘅，可能都短命過歐洲嘅，但係俄羅斯嗰種人係咁啊嘛， 係 佢磨爛隻啊嘛，同你係 唔係咁？所以唔係咁，雖然我就唔知俄羅斯有咩咁 groundbreaking 啦，呢樣我就唔知啦。既然咁 Q 神秘，即係佢最 好得意嘅事， 即係佢最好就係原來第一登火星嘅話，唔係我知啦。 我唔可以將佢低估。咁當然美國科技係領先世界啦。 咁而問題就係，譬如你美國同日本嘅嗰個嘅科技嘅 groundbreaking 係。每日都是進步緊， 啱啱大家咪進步， 佢唔係收埋啊嘛，我哋知噶嘛， 係啊，就係咁嘅分別。所以咧，我哋即係我哋睇，即係我唔會忽略佢，但係咧，中日咧，當俄日美日咧，當然由美國領導世界潮流啦，呢個當然啦。即係好簡單，我成日都同人講噶，唔好試圖同美國人搏命啊，必定冇命啊！ 冇人會同美國人 搏，係啊，唔好同美國人搏命啊！ 大家只有好努力地想企圖成為美國人嘅啫嘛， 係啊係啊， 因為同美國人搏命咧，係咪先？ 千祈唔好同美國人搏命啊！ 我哋乜嘢都唔信啊，共產黨員信一樣嘢，美金 係啦， 係咪先？ 係啊，佢嗱呢樣嗱呢個好奇怪嘅喎，嗱呢個之後可以講一講點解而家共產黨咁多貪污，個個走曬出去咧？ 其實因為其實基本上即係大家真係一個係即係原來即係生造中國人，真係純粹係唔好彩嘅啫。不過共產黨員都係感覺得嘅啫， 都係咁覺得 嘅，都係感覺得嘅啫喎。 係啊，好多人覺得唔好彩。 即係真正嚟講，就唔係因為佢唔係因為共產主義佢唔信任何嘢，係因為爭取咗中國，佢係乜嘢都唔可以信。 不過咁，喺共產黨裏邊啲官員咧，佢哋啲官員咧，當然佢成個做官諗嘅思維係咁樣啦。但係咧，佢哋咧有一樣嘢咧好奇怪嘅，就係咧，因為咧。因為雖然大家不信大家，但係咧佢有啲中，佢個個有中國人官場嘅學習嘅， 就係咩咧？擺官威， 擺官威其中一樣啦，不停動兜搭啊， 拉關係， 拉關係嘅，唔係點解咁多上乜派乜派乜派乜派，係啦，佢係中意拉關係， 係 嗱呢個就唔係共產黨教佢嘅， 因為 共產 黨係人問題， 共產黨咧係咧共產主義共產黨咧。是希望他們互相不信任的、 就是、 但是呢因為利益的問題的所以令到呢那些人呢是喜歡拉關係 的 所以有些人呢你知不知道呢在現在就算有些人呢有些人做官呢他去外國之後呢 是很鬼苦悶 因為沒得玩因為沒得玩拳鬥 第一啦第二沒有人來兜搭 係冇人，冇人嚟奉承佢， 冇人兜搭啊！ 唔係喎，佢哋好正嘅喎，佢哋喺加州，佢加州成間嗰啲大 house 嚟買翻落嚟嘅喎。 我知道，但係後生 成個工人， 唔係後生一輩嗰啲咧，佢哋始終係太早接觸西方世界咧，佢早接觸啊嘛，即係嗰啲官二代嗰啲咧，佢有錢出咗外國讀書咧，佢哋反而個適應性會好啊。 嗯嗯。 我最多在外國花天酒地乜乜乜物啫。係 啊， 咁但係如果你真係一個老官員，你好簡單講一樣人已經知嘅。許家屯 係 許家屯去到外國係苦悶非常， 變咗我一個寂寞老人。 所以寂寞老人冇人嚟兜搭， 冇人 嚟 打牌啊， 冇人嚟打牌啊，鬼識你咩？ 就係唔識佢咯， 就係。係咯，就係咁樣咯。 所以快啲寫回憶錄啦，冇冇啦。 係啊，焗住寫回憶錄啊，等等啦，冇冇佢寫回憶錄啊，佢有回憶錄㗎，你有賣㗎。 好快再講。